他的哦，好好。 啊，上课了，上课了啊。上课了啊。刚刚下课有同学问一些问题，然后这一些问题总加起来就变成我好像得今天先提前讲一下圣起丸，但是呢提前讲圣起丸同学要记得哦。顺便你知道我忽然讲的就是今天这个提前讲圣起丸好像是什么，这是卖东西的小吴的第几次摆摊纪念哦，这就是就是要讲圣起丸，因为小吴这种但好听中医这样有听到没听到之间的感觉的，那不如教圣起丸，这样子的话一帖子搞定对就是就算是对对对顺便补一下。那这个圣气丸呢，啊，这个在张仲景的疾病框架里面，圣气丸是治厥阴病的，不是治少阴病的，就是圣气丸是治阴阳脱离，不是治纯粹的阳虚，纯粹的肾阳虚那还是少阴的那些方比较有效，什么真武汤啊、四逆汤啊，那些比较清楚的是直补肾阳的。那所以因为刚刚同学有问一些问题，就是关于说啊，比如说 上堂课有同学问到什么射护线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又有同学下课的时候跑来问到说就是说如果他什么什么比如说家里面的长辈有肺积水的问题应该怎么做之类的，那是要他那同学问的问题也是有一点细，就是说到底是要用什么寄生方的牛膝车前子的寄生牛膝车前圣气丸好还是用真武汤好。那我会觉得肺积水是很直接的是真武汤症，就是这里那里积水是真武汤症，不是肾气丸症。那但是呢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比如说中年妇女啊，站久了脚会容易肿的，那那个是牛车肾气丸症，不是真武汤症，不是说绝对不是，但是有那么一点差别。那所以呢你看啊，肺积水是真武汤症，脚积水是牛车肾气丸症，所以刚刚同学就问，所以真武汤是治上面，肾气丸是治下面吗？哎，好像也有那么一点道理啊。但是呢，大约这样讲，就是肾气丸它的机理，就是这个病机跟病理是这样子，就是人的阳气，我们总觉得是下沉的好，对不对？那阳气上脱的时候，我们中医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方法，叫做引火归元之法。就是把阳气再收下去，那这个引火归元之法又有叫做导龙入海之法，就是引导这条龙重新住到水里面去，不要浮在外面乱喷火。那这个引火归元之法、导龙入海之法的基本结构就是肾气丸结构。那肾气丸结构它是这样子的一个结构，这个它是地黄，这个地黄后代用熟地黄，古方用生地黄，但是古方用生地黄的就要用酒吞，就是十几度左右的酒，就是绍兴或者是 sake 那种酒，因为生地要加酒，像炙甘草汤要用生地补血的要加酒来煮，如果不加酒生地就是寒凉药，就是虽然能补血浆可是人会被凉到，所以用生地的版本你就要加酒。然后那我们现在是生人帮我们做的生地的生气丸，就是那个地黄都炙甘草丸生地丸生气丸都是先用高粱酒泡生地黄泡一个月才来做药，这样比较不会寒到。那它这个地方的结构是这样，地黄八是比较补肾的，然后呢泽泻三是比较泻肾的，然后呢山药四是比较补脾的，茯苓三是比较泻脾的，然后山茱萸是酸酸的那个山茱萸，不是臭臭的无茱萸啊。山茱萸呢，四是比较补肝的，然后里面的牡丹皮三是比较泻肝的，当然不是绝对，这些都有交叉补泻的，但是主轴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啊，补肾的最多，然后泻三，补八泻三，补四泻三，补四泻三，这个结构后代称之为六味地黄丸结构。那这个三补三泻的药性呢， 刚好能够形成一种拉力，就是把身体里面的能量或者其他东西往三条阴经拉下去。所以肾气丸的症哦，我们多半是要看，因为人的三阴经是走在腿的内侧的，对不对？那它另外呢加的是肉桂，好，或者是桂枝，因为张仲景的那个桂枝是介于肉桂跟桂枝之间的药性。然后呢，桂加上一，而炮附子这个补阳气的东西用三。那也就是说，这个结构啊，我们先不看炮附子，因为我们在后我们历代中药用方是这样：如果这个人的三叉神经痛啊，是脸在发炎，可是他的膝盖是冰冷的，那你想要把这个上浮的火邪倒下去，基本上用七味肾气就好，不必用到浮，就是七味的这六味的结构加上一个桂，这个叫做引火归元结构。这个结构就可以把身上浮越的阳气用桂这个大热药来勾引同类，然后被扯进去。那如果你要当做补药的话，那加上附，这个附子的补的阳气就由这个桂当做一个搭上这个桥，桂可以让经脉贯通啊，然后顺着这三条路线把它补进三阴经。所以这是肾气丸的这个最主轴的原理。那至于说你顺便要润肺的话，有人加麦冬五味子做出生脉散结构，这叫八仙长寿丸。那如果是加上牛膝跟车前子用来帮助利水的，就是让他的肾，但牛车肾气丸肉桂还可以更多，就是更补一点肾阳，然后帮助利水的，那叫牛车肾气丸，因为它是出现在宋朝沿用和的寄生方，所以又叫做寄生肾气丸。但我记得寄生肾气丸的地黄的量比例是比较少的，因为它要利水，地黄太滋阴了，所以这个有地黄比例有降下来啊。但是大约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主轴结构，而这个结构呢能够把浮越的阳气拉入三阴经。那么张仲景的《伤寒论》跟《金匮要略》的主症，关于肾气丸的主症有五条。那个一是消渴，不用翻，我写就好了。消渴，饮多尿多，这是不是今天的糖尿病的症状？对不对？一直口渴，一直喝水，然后又一直有那个尿崩的现象。那这个，哎，请说，什么东西？ 甲亢跟糖尿病有点像。 那症状有对到就用，因为甲亢也可能是中医说的阳气浮越在外。所以他又会要喝水，可是又不能好好的消化代谢水。就像厥阴病不是说胃热而疲寒，所以他饥而不欲食，对不对？那个感觉是有像的。消渴饮多尿多，这个所以虽然西医会就是在西医的世界，这样的糖尿病称之为第一型糖尿病。第一型糖尿病其实是一种厥阴病，因为他是自体免疫失调病，他是自己打自己的病。第一型糖尿病的病因是免疫细胞把胰岛细胞看成是敌人，自己打自己，所以才造成的。那这个自己打自己就是阴阳分裂的厥阴之象，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虚劳腰痛，当然你说这个老人家射护腺不好啊，然后等一下，老人家射护腺不好是关系到一个什么妇人转包，这个病也是很诡异。他就说这个妇人转包这句话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就是那个很看不起女人的时代会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女人啊，就是闷闷的都不讲话，不知道她得什么病，后来知道她是尿不出来，所以她代表她的膀胱被扭转了，所以尿不出来。意思说古时候女人有病不会讲，尤其是尿道不舒服更加不会讲，所以就忍着忍着，那所以就出现这个病名。但实际上就是尿不顺嘛，所以或者是所以这两条加在一起，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半夜要起来上厕所好几次的话，如果你用肾气丸补得好的话，它是可以就是晚上上厕所是次数明显的减少的。然后第四个是脚气冲心，少妇不仁， 就是这个古时候有一种病叫脚气病，当然这个脚气病是到了日本以后过度肥大化的一个病。可是日本人的脚气病是因为他们吃白米吃得太精了，缺乏维他命 C 的那种脚气病。那中国古时候脚气病是一个能量上面内科的脚气病，就是这个人的脚渐渐开始麻木，然后麻木的感觉爬上来以后变得连小腹都麻木，最后那个麻木冲到胸口的时候人就会死掉。那这个的脚的麻木那也是能量入不到三阴经。那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你有没有觉得跟今天所谓糖尿病的症状又有点扣合，对不对？脚麻掉，最近有一个什么糖尿病的什么东西的广告，那个什么是什么什么奶奶你是不是阿嬷我脚什么车踩到你的脚你都没有反应是不是死掉了之类的，就是用孙儿的眼泪来逼老人要买药的一个广告，对不对？就是那但是呢他这个爬到孝父，就是因为三阴经的能量啊，充分的影响到一个人小腹的很多的反应。所以我们抓肾气丸症啊，其实要不要问完这五条问题其实不必，你问这个人是不是肾气丸体质叫他躺平就可以，就是他躺平，然后呢你呢一只手按在他肚脐上面的上腹，一只手按在他肚脐下面的小腹，然后呢两只手一起用力的平平向下压，然后跟他讲说我压你肚子的时候啊，你肚子稍微有一点点用力来抵抗我的手。有肾气丸症的人是很明显的上腹有抗力，小腹没有抗力，就他小腹的整个肌肉群是使不上力的，所以就用腹诊就可以定肾气丸症。好像真武汤症也可以用腹诊定，比如说你说是不是真武汤症，如果你抠这个上腹部肚脐到胸口这边这个肚子啊，你抠这个肚子能够抠到这个中间一条硬邦邦的像铅笔芯一样的脉的话，就是这个地方中间一条像铅笔芯，那这个是真武汤症。或者是抠旁边这个侧面有一条硬邦邦的也是真武汤症，就是真武汤症的人那个水转不下来，任脉干掉，所以会有一条硬硬的这个铅笔芯的腹，这个腹中间，因为正常人你看那个有腹肌的人应该是旁边有肌肉中间是凹的，对不对？可是真武汤症的人你抠它反而是中间是硬邦邦一条。好，那所以肾气丸症怎么抓，就待会不要说待会，你现在有同学愿意横躺都没关系啊，就大家得按一按。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画面感，像老人家啊，如果是比较没有力气，你发现他走路会觉得脚没有力的时候，如果你也可以问，但这个东西我问起来后面你会觉得这个问题不好答，就是会不会觉得是脚的内侧比较无力，就是如果那个脚无力的感觉是觉得内侧的肌群比较无力的话，就特别是肾气丸症这个样子。那然后呢还有一条肾气丸症是痰饮体质，我们昨天讲痰饮病的时候有讲到，就是痰饮体质的这个短气，就是吸气觉得吸不深的时候，他就说这是有痰饮，就是肾气丸也可以去痰饮，苓桂竹竿也可以去痰饮。那这个说法就变成说，其实肾气丸它是可以，因为它能够长期的帮助一个人的水分的代谢的能力，所以终究来讲，远期来讲，这个人痰的体质会能够去掉。而这件事情呢，在父亲主派的医书里面有讲到说，他说一个人生病咳嗽，如果是感冒咳嗽，一开始的咳嗽其实那个痰都是在肺，然后可是咳了十几二十天，他咳嗽还没好的时候，你就要考虑的是不是脾有问题，就是脾的功能不好，所以中焦有积水积湿气，所以那个咳嗽的那个刺激点跟痰永远都去不掉。然后你治的脾又发现它依然还是不好，那你就想这个痰可能是因为肾的代谢能力不好所以有痰，就是所以就是咳嗽先治肺再治脾再治肾。好，所以肾气丸因为肾气，然后就是肾气丸其实是父亲主派会用的咳嗽收功药，那只是我们仲景派的话会偷吃补啦，就是咳到一个点就差不多就真武汤咳嗽加减法，然后加一点那个五味子蔓门冬来润肺，就真武汤咳嗽加减法再挂生脉散，就是又润肺又抽水，这样子就好的还蛮快的。就真武汤咳嗽加减结构，就真武汤里面再加肝气心肝胆五味子，真武汤咳嗽加减结构再挂生脉散是常用的。那像这些，那至于说腰痛啊，是用肾气丸，就是腰酸啦，就是虚弱型的，那 就是这几个张仲景提出来的主证，你交叉比对、交叉找证，其实可以用到肾气丸的地方非常多。像是有人说什么啊，我肥，我问哪里肥，他说肚脐以下这里跟大腿特别肥，肾气丸证。哦，就是也可以这样子。然后呢，历代用肾气丸又有一些历代用肾气丸又有一些小招数。比如说古时候有一个医案是这样说，就是某个人他的脚无力到极点，好像脚非常酸痛，然后看起来是肾气丸症，于是就开了肾气丸，然后呢发现那个人没有什么好转，然后就发现说他的三阴经里面塞了太多的寒气了，肾气丸只是一个很温柔的补药，已经塞住寒气的地方肾气丸走不通，所以他就在肾气丸里面在外挂细心，把经络的寒气剃掉，那肾气丸才走通，那个人的脚酸痛才好。所以就是很多小招数。那又有小招数是什么呢？就比如说近代的日本经方派发现说，一个人中风之后半身不遂，在这个复原期如果给他肾气丸呢，里面的这个附子换成那个超级驱风的那个乌头，就是乌头肾气丸的话，又可以增加那个中风的患者复原的速度。这样子就是有不断的有变化的版本，不断的有变化的版本。那其中一个变化的版本叫做什么？知伯地黄丸。那我就觉得那个是阉割用的药，就算了。那至于说所谓的六味地黄丸这个东西它本来的存在是宋朝前乙的小儿科的方书。那它是说小儿是纯阳之体，是能量很多而肉体很少的。那他因为能量本来就太多，所以你如果发现这个小婴儿啊性门没有合上的话，你用这个六味地黄结构，就是肾气丸里面不要贵附，就是贵附到底是暖肾阳的，如果这一类暖肾阳的药，如果是还没有发育的小孩吃的太多会提早发育，所以小孩子就不用这种补肾阳的药。但这个假设是这小孩子一开始肾阳就很够哦，那我们这年头很多小孩子一开始肾阳就很不够了，那还是照用了那这个药物的结构，就是去掉了贵附以后，他用这个六味结构把这个小孩子能量的部分拉成物质的部分，让他的骨头长好啊什么的。所以六味地黄丸是宋朝发明的小儿科补药。可是呢前30年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中医，就是非常倡导人一般人要吃六味地黄丸当做保养。可是呢，六味地黄当保养的话，你就可以这样子想，就是山茱萸真的对肝很好，丹皮真的被排毒也很好，山药对脾很好，茯苓对肾很好。就是说，其实六味地黄丸大人吃，我不能说是不好，但是它就是有那种，吃营养食品的感觉，就是里面那个中药本身的框架是有问题的，就是反正六味药都是好药嘛。所以吃了也没伤，但是肾气丸原来的就是让那个阳气能够拉回三阴经的那个非常基本盘的那个能量，那个药性，在六味地黄丸里面是看不出来的，没有感觉的。你如果不挂进肉桂的话，没有办法引火归元。所以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经方派还是要把它分类为厥阴之方。那肾气丸的妙用是什么呢？谋杀亲夫，就是感冒如果是三阳病的，你只要吃了肾气丸，病邪会全部拉进三阴，然后呢这个你的老公就会就是很不舒服的3-5个月感冒都不会好，就是他就基本上就被你打残了。所以就是谁太啰嗦，就要在药里面下他的饭里面下生半夏，让他哑掉，对不对？把他毒哑，让这个戳眼毒哑踢下阴沟之类的。那这个肾气丸呢，就是因为过去真的班上有同学，慢慢教的班有一个同学，就是他小孩子在感冒，正在三阳感冒的时候，真的要发烧了，他说要不要吃点肾气丸补补身体？然后那小孩子就直接那个邪气被束住的那个样子就是在床上翻滚挣扎，说我好痛苦，就是无助于汤镇的所谓阴浊之邪缠住阳气的那个烦躁欲死的无助于汤镇，就根本就在床上打滚，说活不下去了。那所以各位如果要享受这种摩擦亲肤的乐趣的话， 这个汤剂是可以好好把握的哦，因为你可以平常就让他吃了当保养药，他也会觉得一天比一天好。那有感冒的时候就不宜有他继续吃，然后就是这样子，所以可以用的地方是特别的多，所以你抓紧这个原则去使用生气丸就会很好用。那这个东西就请同学记得，就是跟以后之后的课会教到的真武汤做一个对比啊，就是真武汤治烧阴病的水毒，跟生气丸治这个阳气不能纳入三阴是不同向度的事情，所以这一点就先知道的话大概就会用的比较好。请说。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他有没有这个生气丸症，就是因为脸上红通通直接拉下去的方是少阴病的白通汤或者通脉四逆汤，它是用葱白干姜结构直接把这个少阴外脱的阳气压下去，不是用生气丸。但是呢，头面容易发炎脚容易无力的人有没有可能适合生气丸？有，但是你就要从生气丸症去找，就是至少你这个人躺平，你压一下肚子，就是要确实有肾气丸症才会好用。请说。虚阳外越不见得是肾气丸，因为厥阴型的虚阳外越，你用其他的厥阴方可能会更有效。那虚劳腰痛是用肾气丸，那个小腹的状况哦，我这样说，就是肾气丸症那个压下去的感觉是这样，即使小腹硬邦邦，它还是肌肉的力量是比上腹弱的，我觉得这个是还是能够借由压得出来的。对，但是肾气丸的话，好几年以来都一直是我们家隐莹的敌人，就是隐莹她的脾胃，她觉得没有好到可以消化肾气丸。就是隐莹如果是现在的那种高粱酒泡过的地黄，你吃起来的感觉是 OK 吗？ 嗯， 不太一定哦。嗯，所以我们因为隐莹吃不下肾气丸，我们的肾气丸已经越搞越高档了，就是。不但是用高粱酒泡的时候还要加进天门冬，因为天门冬是生地黄的引经药，然后还要加砂仁饭，因为砂仁是帮助地黄往下面走的，就帮助消化的，要加了一大堆啊之类的，所以大概是这样的。而且今天我要说的是，外面那个科学中药的那个八味地黄丸，也就是生气丸，或者是一般药厂一般的中药房做的地黄丸，基本上我都建议不要买，因为很烂，就是而且甚至是它烂的时候，那个药局还以为自己很有良心。比如说我曾经在淡水那边有一家认识的药局，看到他因为客人的委托啊，就托送药厂好一大包中药去做八味地黄丸，然后他就说我用药材是不错的药材啊什么的，可是我看到他那个熟地黄，我就觉得那个熟地黄是不行的，就是治得很差的熟地黄，就是真正熟地黄，如果你要让熟地黄很好消化的话，你不到九蒸九晒也要六蒸六晒，那个六蒸六晒以上的熟地黄看起来根本就是有点像黑黑的不反光的煤炭渣渣的感觉，就是已经像矿物不像植物了。那个药局用的那个熟地黄哦，还看起来像那个火腿切片那样的油润亮亮的，那不行，就是那个熟地黄刚好是很难消化的，就是地黄的问题是它会逆格。那会逆格的药啊，你如果连胃这一关都过不了的话，那你要让它入肾就更加难了。那因此呢，我们试来试去的方法就是，首先是第一，你地黄就用那种我们高规格要求的九蒸九晒的熟地来做，或者至少六蒸六晒的熟地来做可以。那不然的话就是生地黄做的肾气丸用酒吞也还可以。那还不行的话，像我们这边的版本的那个 什么科学中药的胜气丸，是里面就再加很多帮忙消化的药啦，就是这样想好了，整体的健脾丸都加进去，什么东西给你消失啊，都可以都帮你消化掉，就是硬的加很多帮忙消化的药去消化这个胜气丸。那外面的胜气丸，科学中药用的地黄也是那种不上不下刚好噎死你的地黄，一般中药房用的地黄也是那种不上不下刚好噎死你的地黄，就变成胜气丸本来应该有的好的效果被药材的这个不良而封印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就是今天过去有一段时间，我比如说到在中医院上班的中医师吧，我在那个圈子里面打听他们用不用八味地黄丸，他们都非常一致的答案就是八味地黄丸好上火，不能用。那会好上火就代表他那个地黄整个是卡住的，不然的话这个药是充分的有下火的机能的。那的的确确现在外面卖的各个牌子的科学中药的八味地黄丸几乎吃了都是好上火的感觉，就是塞住了，肉桂不够好也不行，你要么就只用桂枝，不要用到那么好肉桂，那要用肉桂就要用非常好的它才会下得去，烂肉桂那个热气还是往上浮的。哎，请说。 我想问那个除日丸跟这个麻汤，这个不能吃它上火，拿吃那个除日丸可以吗？ 那个我要说呀， 那个不同的 肾气丸做得好不怕上火的，肾气丸的问题不是怕上火，是现在市面上卖的不好的很容易补不进去反而上火。那我还是要说，肾气丸跟鼠疫丸不是好像照镜子一样吗？肾气丸是感冒绝不能吃的，鼠疫丸是一天到晚在感冒的时候就是要吃的，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对照啊。鼠疫丸是一面补一面把身体里面的邪气往外推的，那肾气丸是把阳气这样拉进去的，方向性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刚刚上堂课有同学问到那个肾户线的问题，对不对？那肾户线的问题，妇人转包就是那个调性，就是当你这个三阴经都没有能量的时候，这个位置的那个会阴穴，能量上就是没有能量而阳虚而阴实嘛，阴实了肾户线就会变大了。所以这个搭配像这肾气丸或者真武汤，搭配刚刚讲的那个肉桂黄柏的通关丸，那用来打松那个射护线的问题是比较可以的。那不是没有射护线的女人，如果有尿不出来的现象，非尿道发炎性的肾气丸可以，但是有些女人尿不出来是尿道发炎性的，那就不是肾气丸的主打。那尿道发炎型的那个方子叫做蒲灰散，这个书里面有啊。蒲灰散呢是有一种药非常能够打通人的各个孔窍，那个药叫做菖蒲。那你呢去中药房哈，买一斤菖蒲，中药房的菖蒲是菖蒲根切片，其实用那个带叶子的菖蒲也可以。如果你端午节那个时候，像我家里面是有种菖蒲啦，就是菖蒲可以用水养的，长得还蛮漂亮的，直直的一根一根的。那个菖蒲你晒干了，整株全草或者是只有用根都可以，就是你找一个大的那个铝盆，然后点火让它烧，然后当然是要到空旷处或者屋顶烧，因为烟非常大。那这个全部烧成灰，一斤菖蒲大概是会烧出这样一撮的灰，然后这一撮的灰再拿到药局去拖它跟滑石粉一起打，这个叫蒲灰散。就如果有女人是因为尿道发炎的那种小便就通不出来的那种塞住的，那用蒲灰散吃下去效果比较快，就是立刻就可以清热通尿道啊。所以这个是肾气丸的大结构的介绍。那我希望 这个五个症只要有一个症就可以是肾气丸。 对，你还可以几个症之间互相参照。比如说你刚刚问这个问题的话，你是遇到有谁他里面有其中的哪一个症？ 可能都会有虚劳腰痛。消渴也有 多尿多。我跟你讲，其实像那个这个肾气丸用丸剂效果是比较缓的，如果你用煎剂 而钠附子的量加重，就是这个比例是三的泡附子，如果你加到比例是八，甚至加到八十都可以。我说我不是开玩笑哦，加到八十，就是一铁汤剂里面这个地黄，熟地黄八两，生地黄或者是生地黄八钱，对，生地黄八钱加酒煎，或者熟地黄八两直接煎，附子可以加到现在剂量的半斤哦，八十倍都可以，就加到八十之多，加半斤都可以哦。那这样子的结构组成汤剂，如果是第一型糖尿病的患者，这样子的汤喝，而且呢还要加两个小招数，就是每天要用100公克以上的红糖炖20分钟，喝红糖水，就糖尿病人要喝红糖水，因为其实糖尿病人他的细胞是吃不到糖的，是挨饿的状态，所以因为胰岛素不够嘛，糖都散在外面，细胞吃不到糖，所以反而要给他糖，那最好是能够早上还吃一碗地瓜稀饭，然后用这个肾气丸的煎剂，就你那个病人一开始，但那个病人最好是自己班上学生了，不然的话想到都吓死，对不对？就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你现在是就是让我每天喝红糖煮的浓汁，然后呢再吃地瓜稀饭，然后他会觉得我是不是哪里得罪你了？你希望我赶快离开啊？就是基本上就是心情上是卡住的，但是用这样的方法，那个整个糖尿病的症状也会退，甚至血糖下降的也都还蛮明显的。就是附子在做汤剂的时候可以放多一点，那但是姑且这么教了啊，就是你就是最好你的家人是那种很不乖的糖尿病患者，就是一直想要吃糖的，那他这样子，你让他这样做，他很高兴。那但是如果那种本来就是很乖的患者，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那这个招数他就不能用了，啊，大概是这样子。那哎呦，请说。 生气丸是不是冬天吃比较有效？ 比较什么？ 比较有效，春夏可以吃。 可以，但是冬天吃，因为冬天的身体的元气是收敛的，对不对？所以我会觉得，我们如果要为生气丸打一个广告词的话，就是现在一般的现代人，如果你冬天吃一个冬天的肾气丸，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那到了第二年，你身体真的会很明显的比前一年要青春，要有活力。 因为我听说有人就是在冬至那一天就过了100斤。 这个事情是我带头的。就是你听说的那个人的他们那一整派的源头，曾经可能是过去久远的某一天的冬至，我们一起去某某 paradise 吃火锅。我说冬至是最能进补的日子，所以就拿着一瓶肾气丸不停地吃，不停地吃，不停地吃。然后他就可能那个源头的某个人看到我一顿火锅可以吃掉快要半瓶肾气丸的克重，然后就这东西就变成一个奇怪的江湖规范。我不是说在巫术的世界，有的时候做法到一半要踢一下狗，那个踢一下狗的动作，说不定是一开始的第一代法师就不小心失足造成的，可是后代的法师都一一模仿，对不对？就是，所以我就说这个，就是一开始我记得是在某某 paradise 这个火锅店发生的故事，然后后来就变成江湖传说，然后那你就。知道就是差不多，我们现在助教跟我还是冬至的时候会吃补一点了，啊，有就这个习惯就是了。那后面还有后面那位先生， 不好意思，我想请问一下，就是在餐饮方面， 有 如果这个人转气儿咳，他不太确定他到底是心血还是肾气，我可不可以，您会主张他肾气丸何方，还是可以前后通？ 我会觉得就是这一类有结构非常明显的方，就不要混合吃，因为苓桂主甘汤做的事情跟肾气丸做的事情不一样，那就时间隔开两个钟头以上，就是隔开两个钟头以上分开来吃就可以。嗯，啊，那个， 老师，你刚才说那个肾气丸针会脚软，那如果说它只是一只脚软的话，算 多软？是这样子啊，头重小脚轻的话，就是肾气丸就是觉得脚走路有虚弱感的脚软， 如果是头重脚轻平衡感不好，那是真无汤症。但是我怕的是你，我刚刚说的故事经验，我说如果有一个人有一天觉得有一只脚特别没有力啊、哦，那个可能会回到中风的那个小续命汤症，就是如果没有力的感觉太明显的时候，会挂到小续命汤去。嗯，那就是无力是不是？ 就一只脚，还有一只脚。 要看到人呢、欸，因为如果你问说这个人能不能吃升级丸，那还是要躺平了按一下肚子之类的，比较能断定啊、哦嗯。那还刚刚那个什么？ 请教一下，刚才讲那个尿道发炎，是不是可以用淋洒？ 尿道发炎，骨灰的淋 洒。 如果是没有痛感的不顺，完全没有痛感的，就是没有那种发炎的那个痛感的，可以用五灵散。但是如果有痛感的，那像蒲葵散里面有滑石，比较能清热消炎，这样子。但是还有其他的路数了啊。那当然治尿道发炎，还有那个后代方的八正散之类的方。可是八正散我觉得有一点太凉了。那个如果不是一发就有效的话，吃太久肾脏会受伤。好，那边刚刚还有同学，哎，你后面。 您刚刚在课堂上讲说那个乌头肾气丸，就是中风复健的时候用。 啊。 那如果 有人这么用？ 他如果是刚中风完，然后因为没有发现，然后后来他就是医生开完刀弄完，就是已经有一部分脑坏死。 你问可不可以的话，就是说应该吃的都会有好转，但是不一定是最对症的方，因为关于中风还有很多很诡异的怪方可以使用，比如说什么猴氏黑散之类的，现在很少人用的，就是但是那些有其他的主症可以去变。后面那位同学刚刚是其实是我先 小男孩大概六七岁，然后包皮过长，然后建议说 我会觉得如果这个小孩呈现的就已经是精力很旺盛的话，那我会觉得再补肉桂附子类的东西并不适合。那至于你刚刚说的包皮的问题，对不起，这个东西我连他那个叫不叫病我都不知道，就是不是病怎么治呢，就是好像不是我能够理解的药理的地方啊。请说。我要反问你为什么要合方呢？ 因为这个人可能就是滑倒，然后脚不舒服，然后就是想说要芍药甘草汤去帮他把这个部分那个肺比较好一点。 啊哈。OK， 这样的故事情节听起来是可以合方的，就是芍药跟干姜基本上可以各做各的事，不会互相干扰。这个东西啊，首先是青光眼跟白内障的保养，这东西本身有一点难搞。就是你刚刚说的是一个我们会遇到的临床的难题，就是肾气丸跟真牡丹 赶不上它实际上的恶化，就追不上的情况是有的。然后呢，古方治疗这种有几个比较，另外可能单独来讲比较强的方，比如说雌株丸、雌石朱砂跟神渠做在一起的药丸，那是很比较矿物的很厉害的药哦。那我不是要你用这个方，或者是有一系列的方子是洋甘丸系列，那可能用了洋甘当引经药比较有希望，就是说药效快一点。但是基本上这一类的中医保养眼睛的方，今天的临床都有追不上病人的恶化的问题，因为保养眼睛的方效果都非常慢，基本上都非常慢。你平平无事要保养到好的话，都就是说就是你完全没有在恶化，要它好转也是要等九个月，就是真的是太慢了。但是呢，眼压单独现在你说的第二个阶段的问题，如果单独而论眼压高的话啊，你要感觉一下他的眼压高，他有没有本身有没有眼睛胀痛的痛觉？ 他没有，现在就是没有眼泪，然后眼睛 有干涩。那眼压高是医院诊断知道眼压高，对不对？那这样子哈，眼压高类的病，我们的目前拥有的就是常用的比较可靠具有战斗力的方是两个方子，但是这个方你就如果要试的话就姑且二选一啊，就是说可能其中一个方会比较有改善的机会。一个就是一般不管任何类别的眼睛痛的时候都会用一个方来让眼睛不痛，那个方也关系到眼压，就是苓桂竹甘汤加车前子。车前子是一个利水的药，那用在苓桂竹甘里面，好像有一点在这个药方的结构，有一点像是已经想象一坨眼睛就是一坨痰的，对不对？所以眼睛里面有死水在堆积，一坨眼睛就是一坨痰的时候，用苓桂竹甘结构加车前子去抽水，这是有希望的一条路。另外一个就是理中汤加味无茱萸，以后讲无茱萸汤会提到它的药性。无茱萸汤就是无茱萸这味药，就是把那个人体有所谓的阴浊之邪，就是属阴而不干净的东西，那种湿冷的痰哦，这样子爬往上爬的湿冷的痰，无茱萸可以把它拽下去。所以这两个方式，你说的那个状况，我不敢跟你打包票。但是就是临床的获胜几率比较高一点点的方剂，这样子。那讲到这个份上就不能再回答了，要看到本人，大家把脉啊什么的。才能研讨，这就是。我这个地方我不能给任何意见，因为不知道你用的肾气丸的材料品质好不好的时候，都不能知道是开错还是药本身不够好造成的。所以这个变数上面我不能够知道真相。那刚刚还有同学问， 足底筋膜炎可以用肾气丸吗？ 哦，对哈，现在是这样子，有一种情况用肾气丸效果不错，就是有的人他早上起来一下床的时候，好像脚跟会痛一下，哦，那一种的用肾气丸常常是有效的，不是绝对有效，但是常常是有效的。有时候不有效的那种，另外要加化，另外要学怎么样化骨刺的问题。哦，但是。通常会好转，就是这个也关系到三阴经通不通，通常会好转。好，那很清楚。 老师有一个朋友，他就是有虚劳腰痛，然后去年的时候他吃那个生源的肾气丸，然后吃了一罐之后，因为他50多岁，其实是在更年期那个时候，他吃了以后腰有比较好，可是结果后来他就停经了。那所以 这个肾气丸对于更年期的妇女来说，它是应该继续吃，然后调养，还是说？ 应该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就它停经是停经，肾气丸是肾气丸，就是说，肾气丸跟它的停经。通常是没有关联性， 归咎在他 吃肾气丸就停 了。就是因为这东西就是无从查证，对不对？如果他不吃肾气丸就不停经，如果另外一个可能性我们也知道的话，那就知道是肾气丸的错。但是这个故事情节我也是不可能知道真相，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再 继续吃，看看如果。 也不会来了。 我就说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是高度假设性的问题。哎，后面 的飞蚊症呢？更严重。 我觉得飞蚊症不好医，应该说飞蚊症啊、的中医的理论是认为飞蚊症是眼睛的水里面有痰，所以呢有过一个方是用那个什么抽肝脏的痰的药。就是说来治飞蚊症，就是古书有，但是实际上那个方疗效好不好，我们现在临床的验证不够多，所以方虽然在那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说那个方会很有效。哎， 陈世铎的那个方呢，他明明白白写说他觉得非常有效。 陈世铎说非常有效， 对对对， 就作者本人说非常有效，那有没有人用过其实非常有效的？ 我没有用过，我同学没有人敢给我用啊，他们都是。 所以就是作者本人讲非常，因为那个作者，是一个非常喜欢讲自己方非常有效的作者，就是历代医家自吹自擂度最高的清朝的陈世铎是其中一个，所以他的方其实也有很多临床非常有效的哦，但是实际上是我们不试下还是不知道这样子，啊，后面那位先举。加桔梗，加生石膏。哎，这我就没把握了，好像有一点歪曲。你可以试吃一次两次看看，但是我不是那么有确定。下课时间到了，没关系，应该我像我们的现下倒数六小时。应该是赶得完的啦。哦，就是为什么讲肾气丸就会黏滞在这边，课程不能前进呢？真是还有点诡异。哦，那个尹莹啊，你今天想要卖肾气丸吗？你就是因为我们为了要预防大陆同学来的抢购风潮，所以有先做起120罐的肾气丸备在这里。就是，但是现在大陆同学看来也是买饱了，都在伤脑筋，顺丰快递不能运回大陆的问题，所以你带来了吗？还是明天会带来好了？上课以前就你就先卖一卖好不好？就是之类的。 时间不会买手玉吗？ 啊， 没有，所以我是生源 嘛。就是，因为你跟生源提了货来卖，你要把它卖掉还人家钱呐、啊。 对， 不，我们这次我叫莹莹做的是我自己要吃的新版本，就是很多很多我想外挂的药都加进去的，就是对肾气丸里面挂了很多。今天不要介绍，时间已经到了。 对， 不，你到时候看标签就好了嘛，就是看你有贴标签就行。 你要解释一下外挂。 OK， 好吧，那明天上课前说，这个卖药的事情不要再用到上课时间了，上课前10分钟我再说。下课时间到了，这个要赶的，5点要把妈妈轰走，今天要换。